便有风声相伴到永远。向大众朋友贺新年，有运中彩票更多钱，买金链买火钻，大众饮杯庆祝个肥年。祝你身体壮健，福寿享到万年，年年富贵赚大钱，齐齐同来欢迎。福星相伴到永远，向大众朋友贺新年，有运中彩票更多钱，买金链买火钻，大众饮杯庆祝。